你好，我是容器技术专家、前数人云 CTO 肖德石，今天继续跟你分享创业技术团队的领导力打磨之路。在我看来，领导力是一种需要训练的能力，而非当了领导者之后就能自动获得，其中包含很多需要磨练的技能。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分享了同理心技能、设定合理目标的能力、及时反馈的能力、持续创新的能力、有担当的能力这五个领导力技能。今天我将继续分享我总结的其余五个领导力技能。先来看领导力技能六，能信任员工的能力。信任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的，所以这个技能就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信任员工。这个真的很难，但是作为一个技能，聪明的你一定会想到，我可以用一些工具和方法来间接保证我信任的价值。比如运用身边的各种资源来制定一套方法论和工具链，帮助我们能时刻管理好员工的工作情况和信任关系。这里的关键是，在给下属交代任务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任务讲清楚，让下属能完全理解你的任务。这些任务的分发并不是简单的开个动员会就完事儿的，你需要真正的分析识别任务的难点，相信自己的员工能在这些难点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完成他们，并在小任务目标达成后给予及时的表扬和反馈。同时，作为领导者，你要去定义员工行为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要能正直的去应对员工的一切行为，一旦发现决定错误了，也要能真正的向大家诚恳道歉。下面是领导力技能七，让人觉得靠谱的能力。什么是靠谱？就是能把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的能力。这个真的很难，尤其是在创业公司，基本上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大家在硬着头皮做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技能了。那么什么是靠谱的能力呢？就是从小事做起，把任务一点一点的给攻克。如果任务特别大，是不是可以运用 WBS 方法把任务分得更细一点？如果任务时间点控制的比较死，是不是能先不要去考虑下班时间，用笨办法加班先把活儿给干了？对于普通员工来说，我们也就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，费心费力，苦不堪言。所以让别人觉得靠谱的能力更上一层，就是需要动脑筋，把任务计划规划好，在时刻拥抱变化的同时，能运用一些科学的时间管理方法，把时间充分管理好。要学会拒绝大部分和业务无关的任务，抓住业务核心。要记住，你来创业公司不是来玩的，是来带动公司业务增长的。这个很枯燥，所以没有人和你谈苦劳、谈感情之说。完成任务，让业务赚钱才是王道。能让公司活下来的人都是牛人，所以我们不指望人人都是牛人，但是最少在细节上把小任务都做好，按时按量的交付，日工一卒的让任务前行，让大家都觉得把任务交给你放心才是正确的解法。接着来看领导力技能八，分配任务的能力。分任务是最不好培养的技能之一，因为锻炼的机会非常少，所以需要珍惜这样的机会。不管是瀑布式工作流还是敏捷开发，都逃不过分任务的工作。啥叫好任务呢？我觉得就是让人能快速上手的活。这个对于成员在六个人左右的团队最合适分解。我记得微软就有一个方法论，一个团队开任务分解会议，如果午餐不是一到两个披萨能解决的话，就要有意识的分组了。分配的概念是你知道任务应该给谁，而不是让员工自己去接任务。大家都不傻，脏活累活谁愿意去干呢？你需要有这个能力去打破这种套路，在适当的时候要指定人去干他不擅长的任务，目的无非是让员工能定期审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边界。一个岗位就是一个职责能力模型，如果在这个岗位上任务都搞不定，那这个人的能力就有问题，必须劝退。职场无儿戏，所以分配任务的机会很少，要懂得珍惜这种场景，并锻炼自己的分配能力。大部分人都是能分配好的，只是分配的次数太少，无法做到特别完美。你要在这个技能上刻意的训练，才有机会发挥这个技能对你工作带来的好处。再来看领导力技能九，正能量的能力。一个人不可能天天手持宣传大旗喊口号，那个不是正能量，是忽悠洗脑。虽然确实会有点效果，但是大部分时候都会因为大家无法理解而无法提升。什么是正能量的能力？我觉得包含以下这些方面。关心员工，能和团队成员时不时调侃两句，能记得同事的名字，鼓励同事的好行为， 能真正的帮助到你的同事。正能量技能不是活雷锋，是一种内在的潜能，俗号为一身正气。不随波逐流地发表一些对行业的看法，并与员工分享交流，和同事建立深厚的协作友谊，而不是把同事当成朋友。他们不是朋友，是你的战友，不要搞错了角色。能有出色的社交能力，把你公司的文化体现出来。这个能力非常零碎，我也经常分不清哪些是哪些不是，但是我想大概的衡量标准就是能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吧，而不是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小团队，那个不是正能量能力修炼的最好的办法。要想办法走出去，不管对内部还是对外部都能和人打交道的能力，就是正能量的能力吧。最后是领导力技能10，推动进展的能力。创业公司的使命目标千奇百怪，但归根到底无非是为了能业务增长。对你个人来说，看准一件事情并推动起来是很好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。工作不是兴趣，兴趣不是工作，工作是一份事业，是一份职责。能推动事情进展的机会对于创业公司的员工来说非常多，但是如果稍加不注意，就会丢掉很好的磨练完整事情推进的机会。技能总是要打磨的，如果不去推，你是永远不清楚事情的复杂度的。创业公司不是大企业，无法提供特别完整的基础设施和福利，那就要给员工提供有挑战性、有生产力的工作氛围。作为领导者，要能直言对公司行为不同的看法，并能提出自己的方案。只有看法没有方案，那就根本无法起到推动的作用，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就是在做无用功，而有方案就可以去执行，错了成本也低。创业的本质就是试错，小错误没大事儿，积累多了就不得了。所以推动进展的能力是领导力中比较核心的能力，必须要磨练。结语，以上我列出来的10大技能呢，仅仅是我个人成长经历的一些总结。我想强调的事情是，领导力显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，并且是一项需要不断磨练的能力，而不是创业当了领导就可以具备的。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企业的领导者并不具备完善的能力，就是因为平时业务压得太重，心思都在业务上，很难有心思来锤炼这些软实力。但是看完以上的能力清单后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，很多软性的东西是不得不去做的，如果不做就只能用一些笨办法来强制员工或者自己去实现目标，这本身就是很笨的行为。庆幸的是，领导力的提高本来就是不断磨练成长的过程，今日的不足不代表你的领导力就一定不能提高。我们稍微加强一下以上十大技能的磨练，并整理分享给团队，说不定就可以让整个团队的精神面貌会有很大的改变，也能实践出一个有个性、有棱角、具备实战领导力技能的你。祝你好运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